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嗱，而家天氣咧就開始轉涼咯，大家要記住穿多件衫，千祈唔好冷親啊！尤其是我啲咁老嘅咧，冷親咧好大鑊，好容易變咗肺炎。咁喺出邊保暖之後咧，個胃都要保暖喎，知唔知啊？由11月1日至11月15日，去我哋嘅門市或者網站買任何兩盒嘅大煮系列嘅臘腸啊、潤腸啊咁，呢啲係一斤裝嘅。就送特級花菇一斤，價值120元嘅。嗱，鵝潤腸咧就220元，黃牌臘腸咧就210元，鮮肉臘腸咧就200元，鮮潤腸咧就200元。點解要食咧？其實呢、這個我今日其實唔敢食嘢，我減肥，但係呢個咧都要食。今朝佢而家冇食過嘢喎，我而家咧係夜晚食完嗰餐飯之後咧10幾個鐘頭唔食嘢喎，其實。我再會再努力啲減肥嘅。忍唔住食咗咁多啫，大鑊。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軍閥。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周子洛咧，而家佢呢件事情咧，啱啱我哋见到，就系咪多区好多区都已经系即系。 我遍地開花啦， 遍地開花啦，即係好多區抗爭啦。咁我見到又集會有好多啦， 最恐怖係油麻地碧街嗰邊開實彈啊嘛。 係啊，咁 Poly 嗰度啱啱我睇到好抽心啊，就係佢就話，即係周子洛，你未行完嘅路，我哋代你行埋落去咁樣樣。咁其實你成個學界都非常之激憤，其實 同埋佢出生嘅日期1997年， 係即係呢個係好有 2019。即系我见到喺网上见到好多人1997到2019， 系回归一代，佢完全系回归一代人。 一国两制， 系啦，一国两制嘅一代。 嗱、啊，呢、這个真系易事嘅，真系 8/8嘅两制，两制牺牲品，大佬真系呢一个叫回归牺牲品， 一国嘅牺牲品 吓，咁、啊、就系咁样啦。咁啱啱我 唔系，所以我系咪头先嘅时候喺度讲啦？我就话我系96年结婚噶嘛。 嗯， 啊、如果我即系当年要生细路嘅时候，咪同佢一样咯。咁、我日日就喺条街度捉仔噶，一系就揾阿龙啊 Anthony 帮手顶顶啦。即系日日捉唔切嘅话，就揾人喂，帮我揾翻翻嚟啊，大佬。喂，而家香港就系咁啊。 嗯。 喂，我哋啲细路大镬过当年韩国添。 韓國死得人又多啲嘅， 喂，咁智利都死10幾個喂，但我哋唔應該攞死幾多人嚟？ 我哋而家係因為香港就嗱呢、這個我真係你睇下林鄭點樣回應，佢之前攞喺度沾沾自喜啊嘛， 佢冇得回應。 佢話咩啊嘛？佢話我哋即係搞咗咁耐，即、就、係、是、示威搞咗咁耐，抗爭搞咗咁耐，都冇喺戰場上面死過人啊嘛。我想你知道你而家點樣回應，即係 其實佢預咗嘅喎。一日你唔用政治嘅方法去解决个政治嘅矛盾嘅问题，第一你嘅误判系在于你成日都认为啲僆仔系因为买唔到层楼， 仲喺度讲呢啲咁嘅嘢。 22岁买咩楼啊？ 系啊， 业都未毕业， 系啊， 女都未沟到，买咩楼啊？ 唔系最惨， 因为佢嘅硬任务本身就系要令到所有香港人。就攞佢哋嘅僅餘嘅積蓄翻大陸托市啊嘛，咁所以佢先至需所有嘅嘢聚焦喺樓嘅問題嗰度。 而家就係打嗰啲差佬主意啦，係咪？即係佢點解之前咧就揾呢一個咩雅居樂啊，去即係賄賂啊邊個啦？即係呢一個 省仔會 啊，省仔會主席啊林大總統啦，係咪？就話俾你有 discount 啊嘛。而家佢話即係其實即係成個大灣區啊，都希望咧俾你一個 discount 優惠啊，俾你啲警員優先啊。即係哇，即係講真。即係你而家做得 黑警，係呢班友仔送曬去大陸算 了。你而家你做得警二代咧，真係即係你做得警二代，真係多得你唔少，大佬。 老實講，大家都認為個運動唔應該將仇警，或者殺警啊嚇，變成我哋個運動方向。但係你似乎你嘅特區政府係不斷係製造緊一次又一次嘅政治矛盾， 系推啲人去呢个方向、啊。 但你唔发现林郑月娥最想咁样做一个原因就系、是、喂佢自己本身因为咁样啲人唔记得咗佢啊嘛， 咪将所有嘢系推咗落去揾呢个前线嘅差佬同市民对抗咯，日日警民冲突咯。 所以呢个扑街咧，一定要落地狱嘅。即系所以你而家讲个制暴止乱啦，即系你而家最近啦， 止暴制乱 系啊，止暴制乱啦。你而家即系 我唔真系谂唔到你点样可以止暴 制乱。呢个系咪人民？ 你搞到下年都搞唔掂。 嗱，你整出嚟，你睇下，即系呢个你咪讲冇错咯，系嘛？系咪止暴制乱啊？系咪制造个乱个制啊嘛？系嘛？即系好恶唔？ 你拉咗三千几人，到今时今日 ，OK 吓， 仲系不？不断系挑起啲民愤， 嗯， 激起个矛盾，你点样解决个问题？ 嗯 ，OK， 唔系、哦，对 你净系一个撤回，分咗三次讲，拖咗两三个月，三个几月，你先至肯话叫撤。 咪次次咧，人哋 系攞嚟战嘅。 次次人哋同你讲五大诉求嘅时候咧，你就喺度攞就系话：，哎，我哋法治社会嚟嘅，我哋唔会咧立乱去特赦啊，咁样系违反法治精神。佢咁样去污名化晒所有呢一个五大诉求，即系足证呢个人系臭閪特首嚟噶啦，系咪？即系你个心胸就系咁样啊嘛，系嘛？你而家你仲见到喂，你早佢几日，你礼拜一仲见到习近平嘅时候笑骑骑咁啊，扑街样。大佬，你真系得一个皇帝宠幸你，你就可以得罪呢个七百万人，即系你咁嘅扑街啦！即系你唔净止落十八层地狱噶啦，下面嗰层都预埋你噶。 好简单啫嘛， 吓、 啊！你而家咁样嘅处境，就话俾大家听，话俾全世界听，一国两制已经系玩完咗。 吓、啊！ 所以最近台湾有一段嘅报道啊嘛，好似中央电视台有个即系主播喺度讲嘛，叫海，唔、知海乜鬼，海霞。应该系叫海霞，就话叫弯弯回家啊嘛，有冇谂？ 屌你老母，真系台湾 大佬啊！台湾 弯啊嘛， 台湾人已经即刻回应啦。 弯你老母咩？弯 日日香香都系俾人家暴紧啊！大佬、哦，你叫我回家 啊？ 你真系讲笑啊！你真系喂，不如转一转少少讲下何君尧。被襲嗰單嘢先啦，好嘛？今日 何君尧 系 嘛？ 系、啊、 大家睇下呢段嘢啦。其实系嗱，呢个可以大家睇下先。我开开声先。嗱，好。嗱，你睇下画面系几顺啊？系嘛？由 opening， 大家都见到你努力噶啦。好啦，嗱，睇下呢个好顺顶啊！呢个嘢。嗱我嗱即接即刻接埋咯，人哋话你介唔介意咧？哦，你同我影张相啊嘛？哇，点你好似真系好好有默契咁样样、啊、喎，大佬。嗱，你睇下嘛。嗱，好啦，成个过程我哋睇完啦。咁啦。就當然啦，睇完呢段片之後有好多陰謀論啦。首先呢就最可疑就係個攝影師啦。喂大佬你好似啦嗰個導演話落係 cut 咁樣即刻就 ready 啦，係咪成個過程。通常呢我哋見到呢啲突發事情呢其實係如果拍到嘅話係件事發生咗先至會有人突然間拍嘅。即係中間吸入去嘅就唔會咁完整嘅。 由頭到尾嘛。 大佬啊。 同埋佢攞個鏡頭呢佢係咁樣 pan 過去。 嗯。 即係似係咧，我哋拍緊戲嗰種啊。雖然你話前面有人擋住，咁都醒目要移過少少啦。同埋有啲人話佢係用咗 stabilizer 咁啊，因為如果我即係我隻手都震啦，喺度揸住咁嘅嘢嘅時候，再加上咧，佢好快 clarify 一樣嘢，就話呢個人冇精神病記錄。嗱，你諗下星期日喺太古城嗰個咧，好快已經話佢有精神病記錄嘛。呢、這個又好快話佢冇噶噃，喂！但係頭先睇嗰個鏡頭，你睇嗰個友仔，嗰條僆仔揸住棵花，佢講嘢嘅內容都知佢彎彎地噶啦，係嘛？ 嗯。 點會送棵花？男人老狗，即係送棵花俾何君瑤㗎。 嗯。 如果你假 fans 好，真 fans 都好啦，而家肯定係假 fans 啦，係咪？喂，所以真係點可以排除唔係自編自導自演啊，大佬？喂，同埋咁樣跟落去。冇理由得咁少嘅 CM 嘅啫，二点五系嘛？ 系二点五啊！ 二点五有几多？咁多啊？ 系啊！ 即系呢啲人就话猫爪你都咁多啦，你都俾猫爪过啦，系嘛？你都俾猫爪都试过啦，屌你老尾！你而家你仲要去急症室？ 仲话要做手术，你搵个阿哥出嚟讲，又打尖，又喺度话咩内出血啊！屌你老母！喂，首先你头先见到噶啦，佢嗱呢一个咧，董姓刺客咧，呢、這个董刺客咧，同阿韩君尧唯一嘅接触就系嗰把刀，除咗把刀之外，冇其他嘅接触点噶嘛，系咪？ 仲有一个疑点啊！何君尧反应好快， 我知，但我想讲嗰样就系内出血呢个疑点。如果你同何君尧嘅唯一嘅接触点就系嗰把刀嘅话咧，嗰把刀刀吉落你嚟嗰度系只不过系一个皮外伤。既然嗰把刀吉落你嚟嗰度嘅时候只系一个皮外伤，咁点解会有内出血啊？屌你老母！ 仲系二点五厘米，唔使解释啦。 但问题就系话呢嗱把刀嗱，我话俾你听嗱，我把刀呢个当系把刀啦，咁样揩落嚟二点五啦，系咪？咁点解入面嗰啲内脏俾会震伤会流血嘅咧？如果你入面嗰啲内脏都可以俾你震伤嘅话，咁呢度就唔净止皮外伤咁少啦，系咪啊？ 唔系，同埋嗰把刀咧系唔短嘅噃。 系啊， 系你嘅刀。 系呢样嘢唔 make sense 啊嘛，即系话坦白讲，嗱，你唯一一个解释啫，就系呢个董柏辉咧，佢系有剑气嘅，佢识气功嘅。嗱，即系你以前你睇嗰啲咩中华英雄嗰啲咧，哇！即系你见到嗰啲剑咧打落嚟咧，佢唔需要斩到你噶，佢剑嗰个气咧，嗰个气功，佢把剑杀斩落嚟嗰个气咧，系哇！即系撞到你咧，已经系可以震散你嘅内脏啦。除非你讲到咁样啦， 唔系佢太多疑点啦、 啊。 即系翻去咧嗰阵时候，我话佢俾人拆，即系祖宗山坟一样。 嗯， 得三个可能性嘅啫，一就系、是、自编自导自演。二就是、真系我哋啲黄丝去翻桌复仇，三就系、是、争黑社会数唔俾，咁但黑社会我哋已经排除咗啦，冇理由黑社会即系追唔到数噶，中联办俾钱落我打系咪啊？你都会找啦条数，如果唔系爆大镬点算？ 唔系同埋啦， 好啦，你话我哋黄丝去做，喂，第一你冇咁大嘅风险搞。 同埋咧，我真系咁覺得，通常呢啲自編自導自演嗰啲咧，都好有 TVB 味道。TVB 味道係咩咧？就係畫公仔，畫公仔咧，次次都畫 出腸。 哎呀，我想同你影張相啊！即係成句説話咧，一定要 complete sentence 嘅。跟住你仲要即係你仲要出腸到就係你何君瑤幫你接埋下一句嗰嘢啊嘛，大佬即係好似知道你下一步想點啦，係咪？ 同埋好少人咧，我哋就算點啊何妖都好啦。好少叫佢拆嘅， 系啊， 系嘛？我第一次听嘅啫，嗌佢拆，一扑街啦你，系咪？或者几句粗口弹埋去啦。咁啊，我又觉得嗱，个指向系点咧？我觉得大公报嗰度我唔敢讲啦，即系究竟系咪即系之前嗰日已经，但系冇因为即系漏洞太大啦。即系话如果你话之前已经报咗咁，喂咁 schedule post 啊，大佬，即系呢啲咧，好明显系点样咧？系俾个老细过目先嗱，我哋听日咧就会出张咁嘅 post 啊，嗱，你睇下啱唔啱啦？啱嘅话咧，咁我哋就听日听我哋揿出街啦，咁样样。喂，佢仲要话，即系如果你 schedule 嗰啲咧，嗱，即系 你成日 schedule 喎，近 唔系以前啦，系嘛？以前唔系，所以我大家知道系咁样咩一回事啦。同埋佢会有个 interval 噶嘛 ，interval 其实系以五嚟做单位噶嘛。即系15分钟，15、20咁样噶嘛，佢唔系零丁，佢零丁咧就系其实佢系之前嗰晚嘅，好似唔知58分钟咁样样已经 schedule 个 post。咁而且我哋见到就系话，喂，究竟你可唔可以你自己喺 Facebook day back 翻嗰个时间嘅咧？有人试过就系唔得噶嘛？呢件事系 你试下 唔得噶， 你将我哋大军阀 day back 寻日睇下， 好戇鳩啊！呢件嘢唔得噶，其实系你呃唔到嗰个 editing 嗰、那个， 同埋嗰个系 Facebook 嚟嘅， 嗰、那个 history 噶嘛。 Facebook 唔系呢一个嘅微信咧， 系啊， 系嘛？唔系 WeChat 俾你咁你教 你唯一一个就系话你否定呢个阴谋论嘅咧，就系、是、其实咧，因为佢咧，佢而家改咗控罪，佢就话呢个系意图谋杀。咁我去得好盡。如果你係買空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買空同你自己演戲嘅話咧，咁你冇嚟去得咁盡嘅，係咪？咁如果你去得咁盡， 仲有人解釋添、就話呢位義士咧，事前其實已經喺高登度咧，係不斷出 post 係講有關 要做件大事啊嘛，係咪？ 咁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如果我真係要部署呢個自編自導自演嘅話咧，我都會事前係安排咗寫呢啲嘅嘢啦。系咪？因为你要教喎喺我哋身上啊嘛，而你嘅最终目的系咩啫？就系想取消选举啫。今日文汇报定寻日文汇报？ 今日头版，今日头版。 今日头版咪就系讲咗呢样嘢咯。 你明白啦，就系、是、 成个建制派，你谂下一发生呢件事，即刻飞扑出嚟。OK， 就是谴责这个的暴力。好啦，啱晒佢剧本啦，自编自导自演员，跟住话要即系谴责暴力，跟住文汇报话要呢一个嘅取消选举。嗱，证明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咧，对呢班建制派嚟讲咧系好紧张，即系都预咗咧系好大部分都系全军覆没。你要做呢场咁嘅戏啊嘛？喂，如果我系何君尧，喂睇到咁嘅形势，第一。知道自己即系咁出位喺成个运动里边，你区议会都系瓜梗嘅啦，系咪？ 唔系，同埋咧， 你立法会就仲有啲机会。 之前 不过你抢咗工联会同民建联嗰啲飞。 之前选管会啊，同埋你见到即系其实政府嘅官员走出嚟讲啦，就系话唔会即系延迟选举啦，已经俾佢闹噶啦，已经俾佢闹噶啦。 所以有迹可寻。 第二就系其实你见到咧，嗱呢样嘢咧， 唔系你系阿爷都唔会谂住取消佢选举噶。喂，第一你面对紧嘅咩问题啫？就系中美贸易嘅谈判， 系啊， 系嘛？你都有机会系好大机会俾人过呢个民主人权法案，咁啊仲大条道理添，系咪啊？如果你取消选举嘅话，同埋用翻我上个礼拜嘅好重要 argument， 你快啲输咗佢啦，你下一镬啊！如果你取消完之后，下一镬如果你冇得。再取消呢個立法會嘅時候，你咪喺立法會度輸到撲仔。 咪所以你見到而家呢一個某程度上都係中共同埋土共之間嘅角力嚟噶嘛？因為土共嘅諗法就係、是、 絕對同意， 佢同埋呢一個嘅地區利益同埋西環嗰邊，喂養咗咁多人，你無端端叫我為咗平息呢一個嘅社會運動而放棄曬嗰啲咁嘅利益，喂嚟你諗下，喂嚟 放棄曬成個位置， 係啊， 喺曬。地區社區網絡的位置，咁你就真係地方包圍咗中央啦。 嗯， 因為嗱，過去有好多嘅研究都睇到嘅，如果區議會嗰個選區係泛民主派係贏咗嘅話，隨住立法會咧，嗰度係會攞多啲票噶嘛。 嗯， 咁所以呢個係關鍵嘅，兩者係有密切關係嘅。喂，對中央嚟講，喂，我貿易談判好重要，我都唔想俾美國佬揸住我春袋喺民主人權法案裏邊。嗯，喂，我梗系要扮宽松啦，加暴还加暴，但系扮到咧系区议会嗰啲可以继续系 carry on 嘅 战略性退却咯，即系咁。但系问题喺土共嘅角度嚟讲，就系话你战略性退却，即系放弃我， 喂，梗放弃佢嘅喎。喺佢嘅角度，喂，大佬，喂，神又系你，鬼又系你，你又要叫我撑反送中，跟住而家我变咗个街老鼠，系咪啊？我哋嗰啲 office， 喂，所以佢哋成日不断强调一样嘢噶。佢哋个办事处不停俾人破坏噶嘛？ 系啊， 我有百几个办事处破坏啊嘛，大佬。 喂，咁你谂下啦，喂，嗰百几个办事处被破坏，破坏完之后，喂，嗰啲文件啊，又可以完全睇唔到嘅。喂，你谂下，喂，陈鉴林啊，退休之前啊，开咁乸多啲咩城市公司、装修公司，喂，即系如果佢区议会输晒嘅话，喂，佢林老碌攞嚟退休嗰啲咁嘅装修公司，嗰啲咁嘅 event 公司，咁佢点样维持落去咧？系咪先？喂，咁所以一定有个问题喺度㗎噃。 唔係，同埋呢条路係你自己揀嘅。 嗯。 即係嗱，你话中央同地区或者係香港嘅土共係有矛盾，我觉得確实係事实嚟。就係、是、对土共嚟讲，喂，我撑咗你场，而家我要俾人惩罚。就我孭晒费。但係对中央嚟讲，喂，我有另外一啲考虑。係咪？喂，我有国际嘅问题我需要考虑，我要睇住美国佬。虽然个心就不停喺度讲，唔係个心添，係表面上係不停讲。就話反對外國干預啊，但係實質上係點呢？你邊有得停啊？呢個選舉，要輸就快啲輸咗佢啦！你一次過俾香港人懲罰 ，cut off 咯！ 你而家 cut off 啊，真係，你而家周子樂嗰單嘢再出埋嚟， 唔係其實你一定要揾個人出嚟祭旗嘅。你周子樂你正常嘅做法， 你神有一早應該要做，唔好話六月九啦，唔好話六月十二啦，唔好話六一六。你晨早做咗，第一我哋唔会咁多人送俾你送头选兵接将。 嗱，你见到 第二力都可以彻底解决一个政治嘅问题咧。 嗯， 喂，香港人其实咧，即系你话愤怒还愤怒，但系都系理智人嚟噶嘛。喂，我哋争取一段时间，既然都反对咗你咯，喂，我哋都会收货。 佢哋有个心魔，就系话咧，如果同佢跪一嘢嘅话咧，即系佢就自己就会冇咗个威权。 仲有 empowerment， 佢覺得 empower 咗我哋，賦權咗我哋咧， 下一鑊再嚟。 但呢個呢就其實係有個誤會喺度，我覺得佢自己計錯數。即係當然尤其係習近平呢啲唔輸得嘅性格呢，就好容易中呢一個咁嘅想法嘅，佢會有咁嘅心魔。但係其實問題呢，其實你知唔知道其實香港係好易氹嘅，其實係。即係 唔係香港人係務實 嘅，好易氹嘅。即係好似上次中大嗰單嘢咁樣，你原本都仲話人斷王爺，有人斷狗係咪，但人哋即係閉門之後，佢話啊，聽到你嘅說話係咪，然之後呢就話哎呀我都係人嚟嘅，咁我都會嬲呀咁樣乜乜乜乜，然之後出返即係喂戴晒頭盔嘅一個聲明，喂咁就氹到一班中大生㗎啦，其實係你就算最激進 係咪 on condition that 乜乜乜， 唔 係 喎大佬，即係嗰篇嘢，即係你話佢冇腰骨，你話佢個人戴頭盔蛇龜，喂佢非常之蛇龜啦，大佬啊，喂大佬咁都掰，俾我其實我就唔掰嘅，坦白講係，喂大佬，你所可想而知香港人幾熱氹，如果你自己本身係諗住可以 cut loss 嘅話咧，你有咁嘅勇氣咧，即係我成日講，就係你如果你再係驕雄咧，你如果你自己有嗰個驕雄嘅膽色咧，就好似曹操咁樣嘅氣蘇國步，喂氣蘇國步夠樣衰啦，係咪？ 唔係你用 cut loss 呢兩個字係啱，即係好準確地描述。喂大佬，你想輸埋底褲 啊？ 喂而家係。你自己攞嚟戰啫， 唔係習近平呢個戇鳩咧，佢係唔撚識噶，即係佢係唔知道乜嘢叫 cut loss 噶，即係佢呢啲係二世祖性格啦，即係佢成 唔係你我對我哋嚟講，我哋陪你攬炒 ，OK 你拉我三千人，你六月九號都係拉四五個啫， 嗯， 係咪？ 六月二都係四五個嘅啫， 喂，而家我哋陪你足足三千人，你想叫我哋收手，我哋都收唔到啦。我哋點樣收手啊？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佢呢種攬炒啦，嗱，佢除咗何君瑤呢一單嘢咧，係比較明顯話想 call off 呢個選舉之外啦，佢仲有其他做嗰啲嘢咧，喺度製造氣氛，即係譬如啲乜嘢咧，就係話商台同埋港台，佢都係要停辦嗰個叫頒獎典禮。呢個此其一， 年宵又冇埋 咯。係啦，年宵咧，佢又停 乾貨， 佢停乾 貨， 真係好戇鳩啊！大佬，你停你成個停啦，點解你停乾貨？ 我後屘我諗到， 因為你有政治宣傳品啊嘛。 濕貨咧，就我呢個年紀都唔會去買噶啦，即係我呢個 generation 唔會買噶嘛。再大我十年八載嘅人，即係已經真係嗰啲阿叔阿嬸啦，先會去行嘅。咁啊，相對安全啲嘅乾貨就係我哋去。吃的啫个地方，咁有机会咧，就系俾我哋咧，就系继续咧系抗议嘅。 咁即系啲死黑警咧就觉得咧，有湿货就可以割到你只啦，系咪？即系咁样谂啊嘛，系咪？ 晒， 唔系佢根本就系 呢啲咁嘅做法，不停喺度斩脚趾避沙虫啫嘛。 嗯， 你讲咧真系可以解决到个政治问题咩？ 嗯， 系嘛？净系一单周子洛，而家过咗之后，起码都两三个礼拜啦，大家。喂，就算点样系无情嘅人，喂，见到佢呢个 case， 喂，你都几难愤怒，即系头先你用咩话？我哋系悲愤啊，情系。 系啊， 既感觉到好悲哀，亦都感觉到好愤怒。 系啊，好啦，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